就黎明于水火。论三国手游，当有史诗之战场，激变之智谋，无双之动作，握百万雄兵，战天下群雄。即时操控三国动作手游，义薄云天关云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意涵。这次能够成为九鹰代言人，真的非常开心。九鹰游戏里面，不管是从画面、操作、打斗特技，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都超级棒的。而且游戏里面的门派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相信大家一定会和我一样喜欢上这款游戏。九鹰手游今日正式上线，和我一起闯荡江湖吧！九鹰真经，这是你的招。 一会儿我兄弟来斗，你吃不了兜着走。 兄弟，谁没几百个兄弟？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愿敢称爹招。 就凭你们那几个人啊， 兄弟们给我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 约战挺低调。 这是我渴望已久的战斗，这是我要的痛快爆发，这是我的自由无限。你准备好了吗？和我一起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蜗牛为梦想而生。 无论多么困难，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交出来的经济答卷，中国人有目共睹，全世界有目共睹。它绝对不是一张不及格卷，更不是有人预言的零分卷。对于这张卷子的分量，周恩来做了一个让人无可辩驳的概论。帝国主义再三地认定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这些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所压倒，而不得不向他们求救。但是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是破产了。中国人民在经济战线上，如同在军事和政治的战线上，一样是胜利了。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中共中央决定要不失时机地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51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按照这一决策，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开始编制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幅建设蓝图。决策有了，接下来政务院立即组织人手，着手编制一五计划，经周恩来提议，成立了一个由六人组成的核心领导小组，他们是周恩来、政务院总理陈云、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薄一波、中财委副主任李富春、中财委副主任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宋绍文、中财委计划局局长。六人小组以周恩来和陈云为首，由陈云具体领导，在周恩来的监督下，中财委加紧研究制定一五计划的方案。通过摸底、研究、讨论，到1952年6月，各大区和各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已经汇总到中央财经委员会。根据这些指标和中国人民渴望早日告别贫困落后状态的愿望，中财委很快地拟出了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六人小组成员宋绍文后来深有感触地回忆道，在这个草案中啊，对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电气制造、轻纺、航空、坦克、汽车、造船等等工业提出了具体建设指标和要求，对重大水利、 铁路、桥梁建设也做出了总体规划。通过义务计划，拟扩建与新建若干个重工业区，即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包头三个区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作为中心的兰州区域，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以及机器制造为工业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已经初步形成了我国工业建设的新框架与大致合理的布局。草案出来以后，周恩来于7月10日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人。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5年计划、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尽量推开。周恩来之所以这样急于将其他工作尽量推开，是因为他不仅要专心领导当务之急的义务计划工作，而且计划制定出来以后，还要尽快地赶赴莫斯科，征求苏联老大哥的意见。毕竟，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苏联比中国早进行了30多年，他们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况且，新中国的建设必须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为做好这些工作呀，周恩来感觉自己是分身乏术，这才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了调邓小平到京主持一个时期。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为人和能力是很了解的，他认为邓小平来京帮他，这是最理想的办法。在周恩来的加紧主持下，8月11日，中国经济状况和5年建设的任务总算完稿，基本内容有5项：一、中国经济概况；二、5年建设方针；三、5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这份草案估计了进行5年计划建设的可能性。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工人阶级，尤其是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在长期战争中被破坏的经济情况已经恢复，人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已胜利完成了。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5年建设。由此报告提出了今后5年的基本任务。今后5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也就是在这一天，周恩来还亲自写成了3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以及今后5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这两份文件脱稿以后，周恩来开始做赴苏联的准备事项。这时接替他的邓小平也在赴京的途中。经过周恩来的安排，邓小平从西南重镇重庆来到北京，就任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刚到北京，周恩来就在8月13日下午去找他谈话，除了表示诚挚的欢迎外，目的只有一个，周恩来赴苏期只有2天了，必须在离京前向邓小平交代政务院的工作。有了邓小平接替工作，周恩来心里就踏实多了。谈完话以后，周恩来于当天主持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这次会议，人们从第二天公布的《人民日报》上看到的消息只有一个：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和批准了司法部长史良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庭的报告。而参加会议的人更为注意的是，周恩来总理在会上郑重宣布， 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治代表团启程飞赴莫斯科。由于人数太多了，他们分成3架军用飞机和1架民航飞机，由北京起飞，沿中国东北、苏联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路线，最后向莫斯科飞去。限于飞行条件，飞机飞得2天，8月17日，周恩来一行才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机场，前来迎接的有苏联党政领导人莫洛托夫、密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苏联领导人心里非常清楚，周恩来这次来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与苏联领导人谈判中苏两国经济、军事、科技等等方面的全面合作。他带来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5年计划草案，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这是继毛泽东、周恩来1949年底至1950年出访苏之后，中共领导人的第二次重大的国际活动。在机场，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毫不隐晦代表团是毛泽东派来的。他说：亲爱的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诸位，奉毛泽东主席之命来到莫斯科，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的3年时间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又由于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援助，曾不断地克服国内外的种种困难，也已在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来干什么？首先要表明与兄弟的苏联党、国家和人民友好合作的愿望。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这一次来莫斯科呀，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各种有关问题。中苏两大国的友好合作的继续发展，必然对于中苏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都将有着更重大的贡献。由于赴苏时间仓促，周恩来到莫斯科后才发现，我方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些文件有漏洞，比如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积蓄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问题，是周恩来不能容忍的。他拿起电话，要通了代表团其他成员的驻地，严厉地批评了负责此事的柴树藩。年轻人，对待工作应该尽职尽责，一点疏忽和差错都是绝不能容忍的。总理的这番批评啊，非同小可，柴树藩立即找来有关人员，对这些数字进行了改正。数字虽然已经改正，但柴树藩心里的内疚却很深，心理负担沉重。另一边，周恩来批评完后，也感到对一个出临大事的年轻人批评似乎太重了一点。第二天，周恩来专程地来到代表团驻地苏维埃饭店看望大家。在这家苏维埃饭店吃饭的时候啊，周恩来特意举起了一杯白兰地，来到了柴树藩面前，向他碰杯敬酒，并微笑着说：昨天呢，我批评了你，以后啊，要细心一点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呀。来，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话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但周恩来的这一杯敬酒，一下子缓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的气氛。在场的人身为周恩来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折服。斯大林对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此次来访是高度重视，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多次同周恩来、 陈云、李富春、张文天、素丽正式的会谈。周恩来向斯大林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对朝鲜战局和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中国代表团同苏方商谈的有关问题，并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等的文件的俄译本送交斯大林和参加会谈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对于周恩来的全面介绍，斯大林表示满意，他微笑着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印象很好啊。对于合作问题，斯大林表态：愿尽力之所及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以及派往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或者是实习等方面给中国以帮助。在全面审核了中国政府的文件后，斯大林对中国的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你们五年计划中工业增长速度每年为20%是勉强的，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得到的原则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啊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今后产值每增长1%，其增长的总量总是比过去的大，我建议工业建设的增长速度每年上涨可降到15%或者是14%，留点后备力量总有好处嘛。对于中国政府只准备公布编制好的五年计划的方针而不公布整个具体计划一事，斯大林提出：应该使人民知道吧，不能只提方针和方向，看来非公布不可呀，群众是愿意知道数字的，五年计划究竟公布不公布这是你们的事，由你们自己决定。苏联政府愿意帮助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计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等的援助，并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斯大林的表态为中国代表团在苏联开展工作开了绿灯，他还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中国政府代表团商谈各种具体的问题。对中国的义务计划，苏联老大哥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意见，双方在莫斯科反复的协商，为提高效率也使自己和陈云、李富春超脱一些，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并研究解决一些急需处理的重大问题，周恩来把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按业务性质、工作关系分为若干相应的组，让各组分头从苏联各有关部门直接商谈，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苏联援助中国的具体的项目。经过双方多轮会谈和各小组的紧张准备，到九月中旬所商谈是终于有了一些眉目了。9月12日晚，斯大林特意设家宴招待周恩来等人，家宴上啊多了几位客人，一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还有两位是朝鲜首相金日成和外务相朴宪勇，他们三位是9月1日秘密飞抵莫斯科的，来苏的目的是与周恩来一起同斯大林商谈有关朝鲜战局和停战协议的问题。席间周恩来说：朝鲜战争啊推迟了世界大战，毛泽东同志的估计是5年、10年、15年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酒桌上谈笑风生的斯大林赞同这一看法：毛泽东的估计啊是对的，但要说明一点， 美国没有本领进行大战，他的英法朋友更不行，人民呢也不愿打仗。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等等世纪伟人对形势做出的这种准确估计，使得他们能够抽出精力来考虑国内建设问题。这次家宴，几位领导人是喝得相当尽兴，亲切友好的气氛一直持续到深夜，方才互相道别。第一批文件的签字仪式定在9月15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斯大林各率双方人员出席了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等等文件的签字仪式。在签订的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中，苏联政府允诺向中国政府贷款70万卢布。苏联援助中国的其他项目，由于还需要进一步的详细研究核算，在时间上至少需要2个月，而国内的千头万绪的工作不容许周恩来在国外停留过久。橡胶协议签订完以后，周恩来又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对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下一步的工作做出了详细的安排。按照预定计划，他将携陈云等人回国，留下李富春代理代表团团长职务，全权领导各组继续与苏方谈判。9月24日，周恩来平安回到北京，当天就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代表团就15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方面商谈的情况。会议根据苏联方面的一些意见继续讨论15计划的方针和任务。虽然离开了莫斯科，但周恩来仍然继续密切关注和直接过问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进程。李富春在谈判中遇到重大问题时，直接打电报向周恩来和毛泽东请示。每次周恩来呀，都及时地审阅这些电报，并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研究商议后，以最快的速度给予明确的指示和答复。经过艰难的工作，到1953年4月，苏联援助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建设项目的协定基本谈妥，剩下的工作就是签字了。为趁热打铁，李富春接连从莫斯科致电和致信中共中央请求指示。4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致电李富春，指示非常的明确。我们同意你在来电和来信中提到的各项意见，请你即向米高扬同志表示，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协定的协议书、协定的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附件、协定书附件及两个清单的附注等等8个文件，并完全满意和感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这样巨大和长期的援助。中国党和中国政府愿尽一切力量完成这些文件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电文还有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委托李富春同志为全权代表签订这些文件。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也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

北京时间22点整。